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今天白天天气晴好，但是由于冷空气的影响，气温明显下降。白天城区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预计仅有零上2度左右，非常低迷。外出活动要加强防寒保暖，另外风干物燥，生活中要加强补水润燥，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零上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，气温低迷，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，不太适合外出登山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级，不太适合您户外晒太阳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